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三，农历10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向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成立20周年致贺信； 习近平将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频会晤，并共同见证中老铁路通车； 习近平就柬埔寨拉纳列亲王逝世向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致唁电； 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示范； 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世卫组织表示，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高风险人群应推迟旅行计划。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认为，在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习近平指出，对这次全会决议起草，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习近平还对决议稿起草过程、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做了说明。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成立20周年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对统一俄罗斯党成立20周年表示诚挚祝贺。他说，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俄罗斯重要政治力量，积极致力于团结和带领俄罗斯人民落实普京总统确立的战略方针，推动实现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际地位提高，获得俄罗斯社会广泛支持。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关系20周年。20年来，两党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巩固中俄政治和战略互信，促进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发挥独特作用。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珍视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友谊，希望两党继续加强机制化交流合作，为促进新时代中俄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月3号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频会晤，并以视频连线形式共同见证中老铁路通车。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柬埔寨诺罗敦拉纳列亲王逝世向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致唁电。习近平表示，拉纳列亲王是柬埔寨王室重要成员，也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为推动中柬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高度重视巩固和发扬中柬传统友谊，愿同你一道不断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向前迈进。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样板。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升金融商务服务功能，加快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打造北京发展的新高地，推进功能疏解，有序承接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积极推进城市副中心、通州区与河北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也就我们常说的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构建便捷高效的现代交通体系，创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加强环境治理，构建大尺度的绿色空间，健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丛亮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实现与雄安新区的错位发展，有效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将加快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打造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期，将进一步增强副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示范。 意见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在发布会上介绍， 第一批搬了1/3，还有2/3，将还有30,000人要再搬到副中心去，进而带动更多的中心城区、核心区的人疏解到副中心来。 河北省副省长胡启生在发布会上介绍，北三县与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已基本形成。 到目前为止呢，10条跨界的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通达公交线路已经达到了21条，大气、水体等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共建大尺度绿色生态空间，规划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开展北运河等重要水系生态廊道的保护和修复，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本台消息，2021年11月，我国天问一号与欧空局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开展了祝融号火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轨中继通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试验前，双方向各自探测器上行指令做好试验准备，在约定时刻由祝融号向火星快车发送测试数据，通信距离约4000千米，通信时长10分钟。火星快车接收数据后转发给欧空局所属深空测控站，测控站接收后发送给欧洲空间操作中心，欧洲空间操作中心再转发至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由中方技术团队解译后判读数据的正确性。受重量和体积约束，火星车直接对地通信能力较弱，无法满足科学探测大数据量传输需求，因此需要将科学数据发送给距离较近的火星轨道器，由通信能力更强的轨道器转发给地面接收系统，这个过程称作中继通信。根据数据判读分析结果，双方任务团队确认祝融号和火星快车配置的中继通信设备接口匹配，符合国际标准，传输数据内容完整正确，试验取得成功。后续双方将在本阶段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科学数据中继通信合作。 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通报浙江余姚施傲遗址古道田、广东英德盐山寨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张家川疙瘩川遗址、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等五项重要考古成果。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浙江余姚施傲遗址发掘出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规模古道田遗存，年代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介绍，他们在良渚文化古道田发现了由凸起田埂组成井字形结构的路网，以及河道、水渠和灌排水口组成的灌溉系统。 施傲古道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大规模稻田起源年代早至距今6500年以上，一直延续发展，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识。古稻田的发现表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 今年开展考古工作的南左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是一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5200年至4600年。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围合，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介绍， 九台和大型建筑的这个庞大体量，台外的壕沟和夯户设施的巨大规模也都前所未见，凡此都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的存在，显示陇东地区当已进入早期国家或者文明社会这个阶段。南左遗址的新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张家川疙瘩川遗址大型储粮窖穴及粟黍遗存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早期生业形态提供了实物资料。广东英德盐山寨遗址对于深入研究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互动、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以及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为探讨中国北方地区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珍贵资料。 随着2021年最后一个月到来，一批新规今起施行，涉及跨省换工作、医保转移、地下水开采、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等。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今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六省份发布的关于协助东部区实施生猪调运有关措施的函正式落地，明确除了猪、仔猪以及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无疫区、无疫小区生猪外，不再接收东部区外30公斤以上生猪进入东部区育肥，不再接收东部区外未经点对点调运备案的生猪调入东部区屠宰。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表示， 它更多的还是有效防控这个非洲猪瘟，其实对于价格和猪肉的供给来讲的话是影响非常小的。 同天落地的还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明确了转移接续的适用人员范围、申请方式、办理流程、待遇衔接等事项。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副局长王国东介绍，在业务流程上，吉林省将在信息系统上加快推进相关建设。 最后的目的呢，无感办，就是让参保人员、参保单位没有感觉到在个人的参保年限上、个人账户上不需要任何手续。 今天，地下水管理条例也正式实施。水利部副部长魏山中介绍，根据管理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并实行严格管控。 对于已经发生严重的地面沉降、还有地裂缝、海水咸水入侵、这个植被退化等等一些地质灾害或者是生态损害的这样一些区域，划定为禁止开采区。禁止开采区内不允许取用地下水。 此外，广东、海南、内蒙古三地近期调整最低工资，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30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360元。 内蒙古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16点举行新闻发布会，12月1号0点至14点，满洲里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满洲里市区8例，扎赖诺尔区4例。总台驻内蒙古记者金建军报道。 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2例，其中市区106例，扎赖诺尔区36例。内蒙古满洲里市副市长宋吉祥： 截至12月1日14时，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全部结束，共采集样本164529人份，筛查出阳性57例，其中已确诊17例，另40例待临床复核确诊。今日早8时。我市开展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今天上午9点起，满洲里市将新华街道、扎赖诺尔区第三街道、第四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内蒙古满洲里市副市长宋吉祥：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个，同时全市划定风控小区47个、风控平房区8处，全部实施足不出户管控，其余区域划为管控区域，实施足不出小区管理。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91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现有确诊病例86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0797万5000剂次。 今天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我国艾滋病发病率处于低流行水平。中国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艾滋病呈现两头翘的发病趋势，也就是青年人和老年人发病率高。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105.3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累计报告死亡35.1万人。近年来，15至24岁的青年学生每年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一直在3000例左右。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梦杰提到： 我们2020年，我们报告了2977个这个青年学生的病例。大概性别比是32:1，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男性的。那在这些病例报告当中呢，大概有81.6%的感染呢是同性性传播引起的，就是报告病例平均年龄是在20岁，是吧？而且近些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有向前的移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但是很多的其实呢，它的风险行为已经在大学前可能就存在了。 应检尽检是发现感染者的重要措施。专家建议，有过高危性行为、共同注射器吸毒、怀疑接受过不安全输血的人等，要主动进行艾滋病检测。江西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刘家红表示： 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要尽早的进行抗病毒治疗，更容易获得免疫重建，抑制疾病进展。国家呢有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药物，每个地区都有开展抗病毒治疗的定点医院，及时规范的这种抗病毒治疗呢，可以降低传播危险，能够延缓发病，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开始，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雪，黑龙江牡丹江、吉林延边和白山等地局地暴雪。同时，我国东部部分地区出现6到8度降温，浙江中南部、江西中部、福建中西部等地降幅达10到14度。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未来3天，西藏、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中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雪，其中西藏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东北地区的话，主要是考虑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吉林、黑龙江等地的话，考虑有小到中雪的天气，但强度并不是很强。未来三天的话，西藏地区将普遍有这种小到中雪，尤其在它的西南部局部地区的话，考虑有这种暴雪或者大暴雪的这么一个天气。二到三号，东北地区会有一次降温过程，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吉林、黑龙江这些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普遍在4到8度，黑龙江的话，局地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的。 另外，受降雪的影响，黑龙江东部地区部分路段有道路结冰。1号到2号，中东部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达到7到8级。由于风雪影响，局地能见度低于500米，部分路段出现雪阻的情况。 应该来说，这次降雪倒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因为可能前期的话，降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以及有一些道路结冰的这个现象，可能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吧。 同时，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江南东部等地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达6到8级。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四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分别对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四个省区开展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已专门致函上述省区，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禁止搞一刀切和滥问责。 12月首个交易日，沪深股指涨跌互现，上证综指小幅反弹。上证综指收报3576.89点，涨幅为0.36%。深证成指收报14794.25点，跌1.48点。创业板指数跌0.64%，收盘报3473.37点。 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一期首批1100个机柜日前投产，东岳庙数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安全高效的数据存储和强大的算力保障。 为增添冬奥喜庆气氛，北京市将在重点街道、重要节点布置10处不同内容的冬奥主题花坛。目前各区的冬季景观增重补植正在进行当中，并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全面完成。 上海市消保委今天上午约谈了加拿大俄关联公司西济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参会人员所表述的公司退换货流程与消费者反映的实际情况多有出入。上海市消保委要求加拿大俄在明天中午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2021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二阶段对阵日程表。根据赛程，保级组比赛将在苏州赛区进行，12月12号开启比赛。广州赛区举办的争冠组比赛将于12月13号打响。中超2021赛季的最后一轮将在2022年1月4号结束争夺，这是中超历史上首次经历跨年赛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台湾所谓国策研究院相关论坛线上演讲时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任何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4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143,5,768例，累计死亡病例5,207,634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4,855,7,708例，累计死亡78,140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日本12月1日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接种者需完成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满8个月。当天，日本发现第二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该病例从秘鲁来到日本，并不是来自纳米比亚的日本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法国11月30日报告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则宣布已发现该毒株的社区传播病例。当天，瑞士、巴西也各自报告了2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确诊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1月30日表示，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奥密克戎毒株的国际传播。世卫组织同时建议，身体不适或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人群或有合并症者，应推迟旅行计划。有专家表示，全球疫苗分配不平等，一些富有国家抢购囤积疫苗是导致新冠病毒变异株不断涌现的罪魁祸首。美国波士顿大学新兴传染病政策与研究中心创办理事纳西德·巴德利亚， 我们看到全世界约50%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但是如果只看低收入国家的话，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人口只有约7%。事实上，南非在非洲已经很不错了，约30%的人口完整的接种了疫苗，非洲其他国家则是大约7%。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委员会11月30日支持批准默克公司新冠口服药的紧急授权。该口服药的工作原理是促使病毒发生突变，产生错误，从而抑制其复制和传播能力。不过，一些专家担心，这可能导致病毒出现更多变异毒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月30日表示，实现全球疫苗接种是各国摆脱新冠疫情危机的唯一出路。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11月30日表示，鉴于目前美国通胀压力高企，美联储适合考虑提早几个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6.2%， 创近31年来最大同比涨幅。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30日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将努力降低卢布汇率的波动性，以确保卢布在区域结算中的便利性。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放弃美元结算，但由于以本币结算已成为趋势，俄罗斯在国际结算中使用美元的数量可能会下降。 澳大利亚统计局12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澳今年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 1.9%， 低于2019年4季度疫情爆发前水平。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11月30日表示，伊核协议相关方2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会谈的第1天，同意把取消对伊制裁问题作为谈判优先考虑事项。 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11月30日公布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果，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得73个议席，位居首位。部分失败的政党表示选举存在舞弊现象，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石静飞、童林、张浩森，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